一直期待的爱都化成了灰，也许我真的好失败，看着你跟他离开，刺痛的心变空白，最苦涩的领悟，缘分的安排。看你微笑，看你流泪，看你从女孩变成一个女人，我一直把感情收藏在心里，没有告诉你的勇气。看你见他，看你爱他，从沉默变得多么的开怀，应该为你高兴还是为我自己悲哀？从来没得到爱，也没失去爱，因为我们从没有相爱。你跟他是好是坏，我凭什么去关怀？不能言语的无奈，一直期待的爱都化成了灰，也许我真的好失败。看着你跟他离开，刺痛的心变空白，最苦涩的领悟，缘分的安排。暗恋着你，每天说明天要对你表白，直到错过了完美的你，才恨我自己。从来没得到爱，也没失去爱，也许我真的好失败。看着你跟他离开，刺痛的心变空白，最苦涩的领悟，缘分的安排。 No No No No， 一直期待的爱都化成了灰，期待的不复存在，重复着春去秋来，一生空